Book 2 77 77 إبداء الأسباب 3 解释, 说明某件事情 3 解释, 说明某件事情 3 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أكل التورتة؟ 您为什么不吃这个蛋糕呢؟ 您为什么不吃这个蛋糕呢？ يجب أن أنقص وزني. 我必须减肥。我必须减肥。 لا أكلها لأني يجب أن أنقص وزني. 我不能吃它，因为我必须减肥。我不能吃它，因为我必须减肥。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شرب البيرة؟ 您为什么不喝啤酒呢？ 您为什么不喝啤酒呢？ ما زال علي أن أسافر. 我还得开车。我还得开车。لا أشربها لأني لا زال علي أن أسافر. 我不能喝，因为我还得开车呢。我不能喝，因为我还得开车呢。 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شرب القهوة؟ 你为什么不喝咖啡呢？ 你为什么不喝咖啡呢？ هي باردة. 它凉了。它凉了。 لا أشربها لأنها باردة. 我不喝它，因为它凉了。 我不喝它，因为它凉了。 لماذا لا تشرب الشاي؟ 你为什么不喝这茶呢？ 你为什么不喝这茶呢？ ما عندي سكر. 我没有糖。我没有糖。 لا أشربها. لأني ما عندي سكر. 我不喝它，因为我没有糖。我不喝它，因为我没有糖。 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شرب الشوربة؟ 您为什么不喝这汤呢？ 您为什么不喝这汤呢？ لم أطلبها. 我没有点它。我没有点它。 لا أشربها لأني لم أطلبها. 我不喝它，因为我没有点它。我不喝它，因为我没有点它。 لماذا أنت لا تأكل اللحم؟ 您为什么不吃这肉呢؟ 您为什么不吃这肉呢？ أنا نباتي. 我是素食者。我是素食者。 لا أكله لأني نباتي. 我不吃它。 因为我是素食者。 我不吃它，因为我是素食者。